是你的骄傲。后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在最温柔的爱只会出现下一秒。哦，赶快逃到天涯海角，和这场风暴，虽然我也不愿你苦恼，紧要关头怎么我还是那样骄傲。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去，吹着月亮，暗夜里照着你时光。当欲望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失魂，每一丝痕迹的你吸引我走向你的旅程，都在想起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 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。

呦呦呦， 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，是

将在